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娄思凡一如既往的善良温柔，从不曾拒绝东哥，还时常鼓励和赞美他。 谢谢小哥了，饭很好吃，要是下次能吃到你亲手做的就好了。小哥，你字儿真好看，你也喜欢他，太好了，我们真是心有灵犀啊。 他还拉着贺长生当着东哥的面跟他说笑。 小哥这么贤惠，将来弟妹肯定享福。 贺长生看了东哥一眼， 是不错。 东哥不大喜欢贺长生，细说起来原因还有点幼稚。娄思凡看着贺长生的眼里始终有光，而贺长生对娄思凡却总是淡淡的，颇有点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意思。东哥觉得这样的关系太不对等，对娄思凡很不公平，但是他又没有立场去智慧这两人的友谊，只能在一边默默看着。他曾以为自己一辈子只能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仰望者，没想到一场意外叫他搅入了一场命运的洪流中。在东哥19岁那年，娄思凡和东哥一起参加了一场国内大奖赛，因为失误娄思凡惜败，只得了季军，冠军则被东哥收入囊中。但是庆功宴上却出现了很奇怪的一幕，冠军不断地给季军挡酒，凡是来者丝毫不拒。只是因为那天开宴前，他听到娄思凡跟贺长生说自己有点胃疼。那是东哥第一次喝酒，不知深浅，硬生生替娄思凡挡掉了三瓶白的，一瓶洋的。宴席才到一半，东哥就毫无悬念地倒了。庆功宴结束后，他稀里糊涂地被一个身上也弥漫着浓郁酒气的人抱起来，回了自己的宿舍。东哥的室友因为年龄到了退役搬离，因此东哥屋内没有旁人。他蹭在那人怀里抱着不肯撒手，小声地叫楼哥。那人也喝了不少，在东哥无意识的磨蹭下，身体也跟着发起热来。那一晚东哥在酒精的作用下迷迷糊糊的，只觉得自己被人从中间劈了开来。当他清醒过来，瞧见和他赤身抱在一起的娄思凡，整个人都懵了。体校里男多女少，东哥也听说过两个男孩在小树林里接吻的轶事，但没想到轮到自己身上，竟然直接本垒打了。但意外的不讨厌这种情况，只怕娄思凡会从此远离他。在东哥直勾勾的盯视下，娄思凡也很快醒了过来。看到满身斑驳青紫的东哥，娄思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，脸色一时间沉得要命。他从床上爬起来，目光躲闪地询问： 你没事吧？ 东哥是第一次，娄思凡又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，特别疼，疼得他直不起腰，但他还是努力睁出了一个笑脸来。 没事，没事的。 娄思凡起身去阳台点了根烟，东哥缩在床上缓了好一会儿，才攒了一些力气爬起身来，装作很有经验的铺床，把沾有血和液体的床单折起来，想想是该丢掉还是洗干净。他竭力用这种琐碎的小事分散自己的注意力，因为他不敢想娄思凡会怎么看待自己。他虽然一向对自己温柔，但他真的喜欢男人吗？他会恶心自己吗？还是会？ 当被一个温暖的怀抱从后头圈住时，沉浸在自己思绪中的东哥直接僵硬在了原地。娄思凡贴着他的耳朵小声说， 怎么起来了？ 东哥吸了吸鼻子，压抑着情绪， 我收拾床单。 放着，我来吧。 楼哥， 嘘，是我犯错了，不该这么欺负你，照顾你是我应该做的事情。 不，我是自愿的。 娄思凡笑了，唇畔若有似无的烟味撩得东哥浑身发抖。 那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是自愿的呢？ 东哥已经旋即被巨大的喜悦占据了心房。 楼哥， 娄思凡话锋一转， 我知道你的心意，但是教练要求我不能谈恋爱，所以我们不能公开，恐怕要委屈你了。 娄思凡因为皮相一流，亲和力又极高，在公众面前形象很好，有不少女粉向他表白说要嫁给他。这话被娄思凡轻声慢语的一讲，东哥哪里敢不听呢？ 嗯，我知道了。 娄思凡摸了摸他的脑袋笑道， 乖。 从此后，东哥成了娄思凡的秘密小情人。东哥在冰面上是冷若冰霜的美人，只甘愿在娄思凡的怀里艳若桃李。在无数个夜里，东哥从无尽的酸痛和乏力中醒来，扶着眼前人的后背，幸福的直打颤。这是他一直追逐着的背影，现在他就在自己身边，自己一伸手就能够到。还有比这更幸福的事情吗？娄思凡样样都好，唯一叫东哥心里生刺的是和他熟人起来后时常被他挂在嘴边的长生。 长生今天练基本功练了三个小时，你练了多久？哎，你吃点这个菜，长生很喜欢吃。长生以前也是练单人滑的，后来呀。 娄思凡谈起贺长生就像是吃饭喝水一样随意。东哥性情骄傲，本来就不喜欢和任何人相提并论，他忍了几次后问娄思凡， 娄哥，你觉得我跟贺哥哪个好？ 娄思凡正结束了一场训练，在场边饮水休息，对东哥突然提起这个话题颇感诧异。 你问这个做什么？ 我 不希望你拿自己跟别人比。 东哥嘴上不说，心里却甜甜酸酸复杂得很。酸的是，明明是娄思凡时常拿他们两个比较，而且像是自己样样不如贺长生似的。甜的是，娄思凡还算关心他，不想让他妄自菲薄。可是在很久之后，东哥才知道，娄思凡那句话真正想要关心的人，不是你，而是别人。池小池把东哥的所有记忆阅读过一遍，正打算整理一下头绪，就见教练从食堂外走进来，冲他招招手。池小池走过去，池小池微微一怔， 怎么出什么事了吗？ 在东哥的记忆里，从入体校后母亲明明就很少联系他，先是娄思凡提到他曾看到东哥喂小黄狗，再是东哥母亲的突然来电，这些讯息都不曾出现在东哥原本的记忆里。今天出现的变数也太多了些。池小池一边思考，一边跟随教练来到办公室，接起了那通意料之外的电话。而电话的内容更加出人意料。 小叔。 是啊，你都这个岁数了，咋还不懂事儿呢？说了让你有事找你小叔。你倒好，电话都不去一个。你小叔今天联系了你爸，说你来了滨州那么久都没去找他，他还怪担心的呢。他今天晚上来接你回家吃顿饭，你们俩好好唠唠。啊，我已经跟你教练请过假了，别跟我说你不想去啊。 池小池沉默片刻，维持了东哥的人设，惜字如金地说：“ 嗯，好。” 他遍寻东哥的记忆，根本找不着这个小叔的来处。他问林流瑶：“ 这是谁啊？ NPC 吧。” 池小池想了一想，总觉得哪里有些微妙。家人对东哥哪怕再疏离，毕竟也是亲生的，没有道理不闻不问。如果有亲戚能在滨州帮衬一把，原主活着的时候怎么从来没见这个小叔出现过呢？